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大家呢也可以进入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再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何进入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方法非常的简单，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聊天室进入就可以了。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呢，也可以直接在上方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希望大家呢多多给我们留言，也多多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呢，是你羡慕的职场技能，为什么？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职场当中，或者是您曾经在职场当中，或者是你即将踏入职场，那你羡慕的职场技能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羡慕这样的一个职场技能呢？欢迎大家进入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听听 FM 七天 VIP 的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希望大家呢把您的留言，把您的感悟啊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读书俱乐部啊加加热，让我们也上上听听 FM 的首页，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听到我们。因为从今天呢，其实是，在工作日当中的第二天跟大家相遇，有很多朋友呢还不知道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改变了时间啊，同时呢时长也做了一个加长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跟大家见面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听众朋友跟我们的网友一起来互动。今天依然是点赞前三名啊，我们都会送出听听 FM 七天的 VIP 体验卡，也希望大家呢动动您的小手啊，给我们一起来加热一下直播间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给您的伙伴啊，分享到各个群里面。接下来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座上宾啊，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叫做你羡慕的职场技能为什么。在等待大家发来信息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因为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职场技能，很多的资料，看了很多的书啊。 其实啊，我们在职场的朋友啊，都有一个，不能说都有一个，都有一些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有些人你会发现他年纪轻轻就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啊，然后做事呢很有成效，领导也认可，同事还尊敬哈，然后拿着很高的年薪，甚至猎头呢都围着他转。那相反呢，我们也会见到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啊，还在跟年轻人抢工作，工作成果呢一般，然后讨论问题呢也啰里啰嗦，毫无效率，是吧？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啊，那有的人说是努力，但是呢，问题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很努力，对吧？不努力的人只是少数，而且呢，您也不知道，就是那些少数看起来不努力的人背后究竟是不是在努力。那有人说呢，是经验。那如果是经验决定，如果这个经验它是决定性因素的话，那年轻人哪有机会啊，对吧？因为年轻人经验是不足的。那现实呢，是我们经常会见到年轻人把工作做得哎不错，有声有色。那有人说是学历，可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统计哈，就是显示高学历的人他并不一定都做得很成功。那也有很多出身一般甚至辍学肄业的人哎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那既然上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答案，那答案究竟是什么呢？那答案其实就是五个字，叫专业的能力。什么叫专业的能力呢？就是说在自己的领域里 能够成为专家的能力。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主题就是啊，你怎么能让自己成为一专家？因为这种能力，成为专家的能力还是需要有方法的啊。那我们其实今天啊，这个聊这个话题有一本主要支撑的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专业的力量》，它的副标题呢是在自己的领域成为专家。这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啊，这个作者叫赵树良。为什么要说的这么清楚呢？清晰是谁，然后什么时候出的啊？因为这个作者他本身做的就是管理咨询工作，他每年都会近距离的接触很多优秀的企业啊，然后在这些企业里的这些员工，既有这种 CEO 啊、副总裁等等这种高层的管理者，也有一线的员工。那他在接触这些人之后，就发现做得好的人通常都是专业能力很强的，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而且做事有逻辑有方法，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并且能够持续的自我突破。而那些做事一般的人呢，通常就是凭感觉做事，毫无方法可言，或者退一步说，即使他有方法也很零碎也不系统。那这个作者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系统的指导那些，您听好了啊，这可能就是您，系统的指导那些在职场上有上进心，想在自己领域成为专家，但还没有找到方法成为自己所在领域专家的人。这本书是给这些朋友预备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也是跟这本书的这些内容有关系。 对，大家羡慕哪些职场技能，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一边分享着知识，分享着知识点，同时呢，也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叫做奥维迄今的说了，说我觉得英语好啊，主要是口语对答如流的那一种。这也算是一个职场技能，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有一段时间呢，尤其是到一些景点啊，比方说外国朋友问我路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对答如流， 出口成外语， 是吧？这给咱争光啊，是吧？他说什么东西，啪啪啪啪，一给他指路就可以了。但这时候呢，往往就语塞了哈。 但实际上呢，刚才这个红酒提到的这个呢，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技能。而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本书的作者，他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其实他说的是方法。方法和技能其实我觉得还是两个概念。就比如说，说我外语不好，它只是你这个技能不是特别的具备，但是呢，你要想让自己的外语学好，你具备这个技能的话怎么办？它需要一定的方法。其实这本书或者我们今天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告诉您怎么能够让自己成为您所在那个领域的专家，这个方法是什么。 哎，这个方法论非常的重要啊。小姚同学说了，哎呀，能听懂能交流啊，不会写也很厉害。他说的是一个交流的能力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能力。还有哥大爷说了，说羡慕职场技能，哎，我羡慕那些察言观色和那个说话说到对方心里去的。咱们这个是吧，察言观色这属于情商比较高，是吧？咱们如果说这个智商跟情商啊，还有这种逆商，这算是情商的一种。 那索性咱这样吧，因为索性我们要由着大家呀来回来去的说，不如这样，我们抛出这个作者他所涉及到的，或者说他谈到的您要想成为这个专家的几种方法。 好的， 啊，然后呢再就着这方法咱们再来 讨论讨论， 哎，再来聊。 好， 作者呢他说其实在多数的工作领域，你想要成为一个专家都要有四项基本功。四项，第一项叫逻辑与框架能力。您别听着感觉特专，其实呢这逻辑与框架能力跟什么关系最大呢？跟您是不是有归纳能力，跟您能不能根据归纳来演绎发挥啊，跟这个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讲依据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说就跟说这个部队打仗一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吧？你得有一个依据，你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是情报。 那你能够让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哎，你其中这个能力，这基本功之一就是你要有讲依据的能力，你能够掌握很多的这种情报。第三个是有对标的能力，所谓对标是什么？就是榜样，锚地或者叫锚地啊，就是抛锚那个锚，锚地啊，有这么样一个能力，就是你能够去跟别人对标。第四个就是价值输出的能力。 嗯，四个基本功，四个能力。这四个能力呢，可能您听起来觉着稍微有一点难，或者有一点枯燥，没关系。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一讲啊。因为在周二的时候呢，我们更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因为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啊，其实也都生存在职场当中， 哎， 是吧？咱们提升一下呗。 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逻辑框架能力里的所谓叫归纳总结的能力啊，因为所有的能力的这个构建啊，都需要归纳和总结。作者就说了，在这本书里说他的职业生涯发生蜕变的一件事儿，就来自于他的一次归纳的行为。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当时啊刚进这个咨询行业，他是从事咨询行业的嘛，带着他的这个项目经理呢，是一个专业能力极强、性子也很急、说话非常直的一个女强人。那起初，他还是以一个很自信、略带一点小骄傲的心态加入这个女强人团队的。他自认为平常阅读量很大，也善于思考，尤其是跟人聊天、发表一些观点的时候呢，总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咨询的料，总感觉哎，我要一起飞的话，这空中就没有王牌了，就这种。可是加入这个团队没多久，他就感到专业能力受到碾压了，而且被碾压得很服气。为什么呢？因为他起飞以后发现，我去，这空中全是王牌啊！他说，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差不多都要被批评。他没被踢出团队，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好。哎，正好那时候他遇到一个将近三周的项目空档期，那这段空档期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那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总是把领导的意见和批评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存档。当时他就想，领导既然提了这么多问题，那他有没有什么规律呢？他就决定啊，把领导的批评和意见进行分类总结，然后这样的话，他觉得他自己存在的问题很快就能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他干了一个事儿，他就用了两周多的时间，把市面上关于思考方式、思维科学的经典书籍他全买了回来，大概有40多本。你看，这跟我们读书俱乐部有关系了。然后集中看完了，集中看完了，结束了三周的休整期以后，再上另一个新项目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他的领导找他谈话了，说：“你变化很大呀。”你专业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啊，哎，你是怎么开窍的呢？作者呢就把他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以及他看完那40多本书以后，结合自己情况总结出来的体系一讲，他们这位女强人的领导啊，就给了他一个很让他激动的评价，说：“哎呀，我看来啊，你要破茧成蝶了。”哎。他说他当时总结的那个体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认为他缺一些基本功，那这也激发了他对专业人士基本功的探索和梳理啊。就是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谓一说基本功，就好像每个人都明白都知道啊，我们必须要基本功，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用专业的视角去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基本功的话，大部分人是存在问题的，就是你的基本功说白了不够。那所以呢，他从这儿开始，他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能够凭着自己的本能会做一些归纳，但是多数人并没有想过正确的归纳怎么做啊。我们说这归纳也是基本功嘛，对吧？哎，那正确的归纳方法，其实他说就是做好三个环节，叫分类、排序、找关系。 分类、排序、找关系啊，就是这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能看一看这本书这个图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或者我们举个例子啊， 好， 他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他们去一个企业调研以后，发现有四个典型问题，这四个典型问题叫战略不清晰、缺乏授权机制、缺乏激励机制、战略传达不到位。那他最简单一分就是把战略不清晰和战略传达不到位分在一块儿， 然后把缺乏授权机制、缺乏激励机制搁在一块儿，因为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组织问题，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归纳啊，一种分类，一种分类。那排序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把按照时间、按照这个结构和这个程度的重要性与否，把它给排起来。比如说啊，它是某一个项目啊，就像我们最近在看的这个电视叫《输赢》吧，是吧？叫什么啊？那个电影、那个电视剧里不就在讲这个。就是他们怎么去拜访客户啊，然后怎么跟客户来争案子呀，等等啊。那他这里边就写到了，他说，你比如说现在摆在你面前有几个访谈需要你去做，有华北地区访谈啊，华南地区访谈，集团总部访谈，华东地区访谈，那你怎么排序？那首先你会是把集团总部的访谈放在第一个，然后才是华北、华东、华南，哎，那。包括比如说你在这个给某企业找问题的时候，那你一定是把什么排在前头呢？把亟待解决的问题排在前头，把其他问题排在后头，啊，那就这就是所谓叫排序啊，这么样一个问题。 对，你看小皮球刚才给咱们总结了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场控说分类排序找关系，刚刚你也提到了关于归纳的问题，哥大爷就说了。我觉得职场技能啊，你要走基层，了解一线最接地气的事儿之后，加上自己的归纳总结和融会贯通，再多加一些交流会，也算是头脑风暴了吧。然后才能让自己有成长的环境。归根到底呢，是山外有山，时代一直在进步和变革。他提到了，就是说你要接地气啊，你要去了解。比方说你作为一个领导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参与，你没有这个生活，你没有跟这个一线的这些人打在一起，其实你是没有发言权的，纸上谈兵了就。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其实更多探讨的呢并不是，我们不能说是为职场小白来出这个出谋划策，但是起码我们是跟就是起码我觉得不太算是领导层的人来说这个话，那其实就像刚才哥大爷说这个，我觉得特好，因为他正好他这个哥大爷就跟我们的托儿一样啊，他正好说到了这本书57页的这个啊，57页，你看说的是什么呢？ 接地气就是专业知识，随需而用 啊，能够随需而用， 随需而用。 在这里头，哥大爷这个啊，我要跟您汇报一下啊，人家作者就说了，就是什么接地气和专业知识和你专业这个技能，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接地气核心，他说就两个词儿，一个叫见人下菜，一个就是就地取材。他说见人下菜经常被人当做一个贬义词，形容一个人不实在啊，其实这是比较片面了，因为就是。表达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就是要了解受众是谁，那如果受众是内行，那你肯定你跟他了解的时候，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用术语说话， 对， 用专业词汇来交流，这样你表达会很精准，沟通特别有效，特别快。如果受众是外行的话，你就要用生活中常见的事儿去打比方，对吧？那就所谓就是你要换位思考啊，你怎么能够像一个没有技术背景的人解答技术问题呢？ 哎，我插一句啊，其实举一个最通俗易懂的例子啊，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传达的信息，以及传达信息的损失，以及传达信息是什么人，然后你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言。好比说，我向启阳老师传达了一个信息，可能呢他 get 到了80%，然后启航呢向小皮球传达了一个信息，小皮球又 get 了80%。小皮球向哥大爷传达了一个信息，他又盖到80% 递减。 最终的话，其实这个所谓的指令啊，或者这个信息传达完了之后，可能到人那儿只有30%了。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 知道吗？ 对，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说哈，就是到底我们站在哪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管理者，我们从管理者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那我们会有我们的方法。但是如果面对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本书啊，所谓叫怎么在自己的领域成为专家，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传达它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达。啊，他也不是说，就像我们做游戏，就叫那游戏叫什么了？你告诉他，他告诉他，他告诉他，最后传到最后一个肯定走样。他也不是那样一个，他是你和你的客户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其实就是你一对一或者你一对多，你传达一个东西，他还真的很少会遇到，就是说一传二，二传三，三传四，四传五，很少会这样。就像我们出去谈一个案子，谈一个合作，做沟通的时候，你通常就是你会直接跟对方的对接人啊负责人他去聊这个事儿，对吧？你很少会去夸夸夸跳几个，那样的话，这个信息肯定是会衰减的。 对， 那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我觉得。 对，管理层，比方我传达一个什么精神，你又传达，这个是容易损失的。 这个呢，其实呢，返回来啊，郭大爷，这个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啊，这两个，这一个叫见人下菜啊，一个叫就地取材，而且还没说完，我们把就地取材呢再说两遍，再说两句啊，然后呢，我们就转到刚才红酒说到的这个所谓根据能力来，怎么根据专业能力来去演绎，也就是根据来传达的这么一个事儿。那刚才说了，说接地气的方式，一个是见人下菜，一个是就地取材。就地取材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你要干的事儿得有资源支撑，符合当下场景。比如说你们单位啊开一个会，开一个会之后说你要干什么什么事儿，好，你现在能够做到就地取，能够做到见人下菜，就是哎，你跟这个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跟不专业的不是，比如跟你的领导，你的领导他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啊，或者说他没有你了解的特别清晰，你怎么跟领导把这事说清楚？之后，就地取材是什么意思呢？你得根据你现在这个企业当下的情况，你给领导把这个方案拿出来，这叫就地取材，而不是你说一个，我说一泰国的事儿。我说一尼加拉瓜的事儿，然后我给领导举一个例子，啊，我说把这个事儿完成，这就不叫就地取材。那所谓接地气，就是就地取材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这例子举得非常好， 哎，举得非常好啊。大家呢可以把您羡慕的职场技能发过来，然后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互动一个问题吧，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专业哈。哎，有一位很专业的人啊，就是在这个财经方面，在投资方面，他叫做查理芒格。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叫做查理芒格的合伙人是谁？啊，查理芒格的合伙人是谁？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查理芒格这个人，他的合伙人是一个比他更知名的一个人， 对， 经常会登上排行榜， 排榜 财富的排行榜， 对对对对， 还经常跑到第一的位置。 是， 您可以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把他的名字发过来啊，我们送出的是听听 FM 七天的 VIP 体验卡啊，大家呢也可以进入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友群，小皮球其实已经把我们听友群的二维码发过来了，大家进入听友群，未来呢我们会有更多的福利，同时呢也会有我们主持人的动态以及节目的预告都会跟大家做一个最直观的汇报啊。我们继续来说，刚才提到了是第一个是逻辑与架构能力，是吧？ 对，逻辑架构能力，但其实这里边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还是就第一个这个能力架构能力里还分几个， 嗯， 一个是归纳能力嘛，对吧？刚才说了，第二个要说的什么呢？就是要说的是一个演绎能力。什么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常去学习，不断的去学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要提高能力。那我们提高能力干什么？提高能力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 嗯。 但是你能够通过一些方法来运用能力，你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方法，所谓我们方法论嘛，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演绎。 演绎的能力， 就是，对，把你的能力演绎出来。所以他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哈， 嗯，举个例子， 演绎的第一种叫做细化，什么意思呢？他说比如说华为公司啊提倡的叫以奋斗者为本，就是很多公司啊都会有一个企业文化，但是如果企业文化你只是把这个几个字往这一搁，你不去演绎它，那很多人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这个企业文化相当于没有。那华为公司的这个以奋斗者为本，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 嗯， 非指令性加班费和陪产假，这叫以奋斗者为本，就是你自愿放弃了那么多东西，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和陪产假，那这样， 哎，他有这样的这种演绎，他就对行为的要求就很明显了。所以我们说，就很多人都认为华为的这个企业文化是很成功的。那它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他提倡的这个文化理念演绎的很明确，啊，很明确。那跟这个相反的，就是很多管理者会感叹说：“哎呀，我们公司你看，我们这个文化和我们制度两张皮，为什么两张皮呀？”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文化演绎出来，演绎到特别具体。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招人啊，说我们现在啊，我们这儿招人啊，我们招三个人，招一个资深专员，一个高级专员，一个专员。资深专员呢，我们叫这个，他要有这个全面深刻的知识啊，对工作内容有独到见解。高级专员呢，除了有全面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能够熟练的完成相关工作。专员呢，有比较完整的专业知识，能够独立完成工作。那其实你看，你这么一听刚才我说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仨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区别， 真的没什么差别。那合格的这种所谓这种合格的这种标准应该怎么说？所谓叫细化嘛？怎么细化呢？说资深专员就是能够协助部长制定本部门的制度体系，并且根据工作情况进行持续优化。高级专员能独立完成三个模块以上的操作，并能够指导他人开展工作。专员是能独立开展不少于两个模块的操作。哎，你这样特别细化以后，一下你就明白了。明白之后，哎，那你到底是专员还是资深专员还是高级专员，你拿的薪酬不一样啊，有的高有的低，大家伙儿也都会觉得很公平。那所以对于这刚才啊，虽然我们举了一些管理方面的，甚至举了一些包括像刚才说的这个招聘的这个，这是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职场小白来说，它是我们是用其他的例子在告诉您啊，就是您具备一些能力了，您要把它演绎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细化，而不是泛泛的一说。 越细化啊，越明确，越有例子哈，越树立榜样，这样的话大家理解的就会越透彻。在第一节呢，我们最后再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哈。5434说了，赞赏职场上组织能力强的人，能够笼络人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做好工作啊。这个在领导岗位上如果能做到您说的这些，那我相信他一定能出非常棒的一个业绩啊。还有一位叫1246说了，逻辑思维的方式方法挺好啊，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刚才启航所提到的。还有孙元军说，自我学习能力非常的重要，要有螺丝钉的精神啊。这螺丝钉的精神其实也是一种企业的文化，如果你把它演绎的非常好呢，我相信每个人也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啊。 这个我插句话啊，就是我们的这各位朋友在听天 FM 上的各位朋友说的都挺好，但是我可能要给大家稍微的泼点小冷水，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大家现在说的这个，就是和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有点出入。 咱们先走段广告 哦， 广告之后的话，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桃园三结义，煮酒论英雄， 大义释荆州。 在《三国演义》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还望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 西美猴王出世， 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 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您可以打开收音机啊，锁定频道 FM95.4， 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我们听听 FM 的 APP， 同时呢在里面进入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啊，方法非常简单。然后您在这个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全部，然后找到读书俱乐部进入就可以。如果首页找不到呢，可以直接在上方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在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出了一道问题啊，就是查理芒格的合伙人究竟是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呢就是巴菲特。刚才呢我看到有几位已经答对了啊，但是这几位昨天都已经获过奖了啊，这重复的奖咱们就不再发了。我们再送出第二道题目吧。第二道题目呢是中国最有名的兵法书是什么啊，四个字，最有名的那本兵法书究竟是什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动动大家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呢加加热啊，疯狂的点赞。点完赞之后呢，我们就送出前三位啊，点赞最多的前三位，我们送出听听 FM 7天的 VIP 体验卡啊。这个只要您点赞排在前三位，我们就送啊，排在前三位我们就送。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天的啊，一起来说书的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因为刚才进入我们半年广告哈，这个抱歉没让你说完。 没有， 来继续说，继续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哎呀，这个事儿我得反省一下。刚才红酒批评我，认为我把这个事儿说得太专了。 也没有了，其实我们是希望给大家捞点干货出来。但是真正在捞干货的时候，可能大家听起来啊会有一点点门槛，说实话是这样的。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刚才我说，临这个，就是广告之前啊，我说要给大家泼点小冷水，是因为我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我们看到啊，我们有的朋友在说，比如说啊，说话大，就是你羡慕的职场技能嘛啊，有的说话大方自然啊，思维敏捷，各方面能力强，沟通能力强，还有说什么有责任心啊等等。有螺丝钉精神，我觉得大家伙说的都对，但是呢恰恰就是触碰到刚才我所说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细化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伙说的呢，你从整体的角度来说它对不对，它是对的， 都是大面的东西， 它是面的，它是虚的东西。说你有螺丝钉精神，你怎么螺丝钉精神，你还要把它具体再去演绎一下，然后你把它具体演绎到比如说你把我放在哪儿都行，然后把我放在哪儿，我都会在那儿拧紧这个螺丝，我都会让这个东西固定的特别好，如何如何，就是实际上就是大家了解到这么多的大面的东西是不完全够的，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专业的力量，专业的力量一定是那个细的东西，而不是大面的东西。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那这个就是也回复了刚才红酒批评我的这个，说我把东西讲的有点太深，就是其实不深的话，那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对， 这么一个说法， 也挺好的。其实咱们今天还是要把咱们准备的这些干货呀，跟大家挑重点的分享完哈。既然是读书节目，其实呢，咱们必须得言之有物才可以，跟一般的这种聊天啊、脱口秀还不太一样。是吧？ 那这样吧，我觉得如果我们顺着就是他这本书的他的，因为他是有思路的，他有他本身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顺着逻辑关系往下说的话，可能会比较确确实实，就是你一环都不能少，你才能连下来。 那我们索性我们不这么说，我们还是从里边提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来给大家说。但是在说之前呢，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其实已经有朋友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了，是不是红酒先公布一下呢？ 啊，孙子兵法是吧？ 对对对对。 燕林是手最快的啊，燕林，我觉得你给我们点点赞啊，哥大爷给我们点点赞，还有萤火虫，8740，这都是前两天我见到的咱们老朋友，这四位全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啊！恭喜你们，这样吧，我觉着，这个咱就别发这个七天卡了，因为燕林他已经有了这个七天卡了。我送你一本，我想想，我送你一本 好书， 台历吧， 台历啊， 价值150的一个台历。 我天， 是前两天黄富老师刚刚送给我的啊，我还没拆封呢，是关于教育的。 嗯， 好，未来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吧？ 嗯， 谢谢燕林踊跃的参加，而且您手还这么的快啊。 嗯， 好，我们来继续分享。 好，那我下边呢，我就稍微的要说两句，然后要引到我们下边的这个话题，就是所谓锚地的问题。 嗯， 其实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个专业技能的这个四项基本功里，其中有一个叫讲依据的能力。那讲依据的能力呢，它其中有一块叫锚点。刚才跟大家伙儿提到这个词儿，锚点，抛锚的锚，锚点，锚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地儿，你要去一个地儿，如果人家告诉你说啊，你要去这个地儿吧，我得告诉你，它在东京多少多少，北纬多少多少，你可能找不着，不容易找着。但是如果说啊，你那个地儿就在北京广播大厦后身，完了， 具体， 哎，那北京广播大厦就是我们要告诉人家的那个锚点。 嗯， 就是一个参照的一个参照系啊，所以榜样，我们经常说榜样，通过榜样去传播啊，那传播一个精神，榜样是什么？榜样就是大众的锚点。 嗯 嗯，那我们在这个专业技能，我们找依据的时候，依据嘛，那就要找到这个锚点。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其实，在真正的商业里头，锚点有时候会被人当做一种手法。一种手法，比如说有一个公司，啊，这公司就是，他和另外一个，这个公司就是高盛啊，我们就说吧，高盛和国家信用办公室，他们就是什么呀？就是互为锚点。我弄一个东西，我说啊，你看，这是国家信用办公室，他们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这么做。国家信用办公室呢说，因为高盛这么做了，所以我这么做。结果互为锚点，到最后发现，哎呀，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那利用锚点给你的竞争对手造成失误的，他这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举的什么呢？举的是战争年代的事儿。 嗯， 说当年林彪啊，为了引诱张辉瓒，毛泽东有一首诗嘛，叫《前方捉了张辉瓒》啊，为了引张辉瓒进这个埋伏圈，故意干了一个事儿，干嘛呀？把晒干的人粪布置在这个伏击区。让人感觉这伏击区很长时间没人。这张辉瓒呢，曾经在日本这个士官学校镀过金呢，熟读兵书，打起仗来非常讲究这个战略战术。他也生怕中了这个红军的诱敌埋伏之计，所以啊，军队前进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非常仔细的去观察、去搜索。结果他到了这个埋伏区的时候，他发现，哎，民居里空无一人啊，屋里头这灰尘啊很厚，而且这个厕所里的粪便都干了。一看起码最少半个月没人在这儿，所以他又不担心这儿有埋伏。然后张辉瓒还跟底下的一个人叫戴月说哎，我看红军哪就是一帮泥腿子，根本不懂什么孙子兵法。这刚才我们提到孙子兵法就这儿来的啊。他们要是在这一带设下埋伏的话，那我们就麻烦了，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前进了。其实啊，这个张辉瓒从这儿开始就已经步入了我们设下的这个疑兵阵。因为在这个战前，林彪就曾经布置战士来收集粪便，然后给晒干了。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干嘛呢？这是，哎，引起很多猜测。谁知道呢？就是这些干粪啊，把张辉瓒送上了不归之路。那这个干的这个粪便是什么？就是张辉瓒他分析的一个锚点，但是这个锚点带给他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东西。 哎呀，让您这么一说的话。咱们其实在商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例子真的是太多了哈。这也是诱敌深入的一种方式。那 简单到我问路啊，锚点是在什么地方？ 嗯， 然后如果深入到呢，我在这个目标上设置这样一个锚点，其实呢，都是让我们从职场小白成长为一个职场达人的过程。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好不好？ 好 啊，嗯，天马行空来了啊！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搞软件编程的技术人员，我非常非常的羡慕。您羡慕的还是一种叫什么呢？它不是职场技能了，是一个工种，是吧？ 对对对， 那个编程我也羡慕，我也想自己编一个 app， 然后自己实现自己的小梦想。来看看其他人吧。这个一切顺其自然。呵，插花证书， 为什么？他是职场技能，他说是 插花，插花有证书。 其实我们说的职场技能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大的东西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就是这本书来回答这个嘛，就是专业技能。其实大家如果聊的话，我特希望就是我们能听到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专业方面的技能，您从您的专业里头您能悟到一些什么东西，您怎么形成了您这个专业技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啊，其实特希望大家伙聊的是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专业的力量》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您可能在您目前所在的领域您不是一个专家，但是通过这本书您可以很快的或者说相对在短时间内您能够成为一个专家啊。那他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比如说你要有归纳总结的能力呀，是吧？你要有这个这个讲依据的能力啊，你要有对标的能力啊，包括还有下边这个要马上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叫价值输出的能力。什么叫价值输出的能力呢？还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挺有意思，就是日本有一个实用的心理学大师叫多胡辉啊，他在一篇文章里就写到这么一个案例啊，日本有这么一种酱叫花丸木豆酱啊，这个花丸木豆酱这个制造公司啊，他们当时做了这么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其中的一个画面是一个小孩在草地上奔跑，然后大声的叫妈妈啊，那实际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呢？就本来这家公司的广告是由某大广告公司承担制作的，那广告语无非都是日本第一的花丸木豆酱等等，就是效果比较平，但这次成功的广告呢，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 PR 广告公司制作的啊。那通常制作过程都是由这个广告设计者来提出设想，然后再跟这个商家来商榷。但是这个 PR 公司为了创新，他就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他们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头苦思冥想，他们干嘛去了呢？他们去实地去搜集材料，然后搜集什么呢？他们要看看一般来购买这个豆酱的都是哪些人，最后发现哦，是那些家庭主妇。好，那有了这个购买对象了，家庭主妇了，他们就又想到购买方式啊，购买方式是什么呢？那就一般来说居家过日子，谁都不可能一次买几斤豆酱，而是买什么呢？买的样比较多，然后量比较少，这样哎，通过这个他们就掌握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但是呢靠这些资料他们不可能有新的创意，于是这个 PR 公司又进一步搜集其他的资料。什么资料？就是看家庭主妇对哪句话的反应最强烈。结果经调查发现什么呢？妈妈、太太这两个分别列到就是家庭主妇反应的这个第一位和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奖金。那其中妈妈这句话会得到家庭主妇最普遍的反应，如果在超市说有谁叫一声妈妈的话，说90%的日本中年妇女都会回头来看。那这个广告公司就根据这些材料然后进行研究和大胆的创新，于是一个优秀的广告就诞生了。就刚才人家说的这个，因为你像这广告一喊妈妈，他们调研来的这个材料就是说98%的都会回头，你想想这个夸这电视里头啊，突然一个妈妈，那肯定这个恨不得在这个厨房的这女性都得奔出来看一眼到底是什么，一看是这个豆酱，那所以无疑会对这个产品的这种销售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呢，原来这个豆酱公司它的营业额在同行 里头，在同行业里头是位于90名以外的，但是就因为这个广告，他们的营业额跃到了第二位，从90名开外到第二位。所以可见是什么？说可见，哎，你这个实地调查呀，广泛搜集资料啊等等，这才能够获得成功。那这是什么？这刚才给大家讲的是输出，一切价值都是通过输出，你要有这个输出的能力。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就刚才我们说你需要具备的专业能力，可能你具备了很多专业能力，但是如果你只是坐在屋里头去苦思冥想你这个专业能力，而不拿你的专业能力去运用到真正了解你的受众的需求，各种方面的需求，然后制作出来你能够影响你的客户的这些，甭管是广告啊，还是产品啊，还是海报啊等等，那它其实是没用的，你的价值输出是没有做到的。 对，其实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哈，尽管这个强老师说的是比较专业，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论坛的朋友啊，聊天室的朋友啊，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其实也在涉足短视频呐，或者是这个音频啊，自己做主播，然后自己呢去当主持人。其实这个你也可以结合刚才启航所说的这四点，对吧？你比方说咱们这个从开始说逻辑与架构的能力，首先我觉得你应该做哪一个垂类，你自己应该先做一个这样的梳理，对吧？因为这是一个逻辑嘛，因为它的算法逻辑的话，就是它推给同一类人，对吧？然后讲依据的能力，你得言之有物。你在里面的话，你不能胡说八道，或者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对标，你要对标此垂类的账号，别人都在说什么，对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哪些东西它是有受众的，哪些东西呢是没有人可能愿意听的？包括你的价值输出，你刚刚提到的这种，比方前几秒钟就能把别人去吸引到，有的时候往往是这种共情的能力在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是我啊，作为一个读者，是吧？刚才我听了启航在说这几种能力的时候的一个理解，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每个人嘛，就是1000个， 其实尤其是价值输出这一块哈，就是刚才通过你刚才说，我突然想起谁来了，就是有个叫吐槽大会一个节目是吧？ 对， 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叫黄志忠的是吧？ 有李诞的那个是吧？ 好像是，就是他曾经我看过他写的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是让我特别受启发的。他说什么呢？他就上来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说知识值不值钱？你觉得知识值钱吗？” 知识值钱呀、 你看你觉得知识值钱，我也觉得知识值钱。但是他说，其实他认为知识是不值钱的。为什么？他说，比如说知识在一本书里，我把这本书拿过来交给红酒了，来给你。这本书30多块钱40多块钱，我把知识给你了，那你觉得它值钱吗？ 知识运用出来才值钱是吗？是这意思。 他说的不是，他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哈，都是知识的，我只是把这个知识作为在一本书里的知识我给你，这个知识不值钱的，但是知识的传达是值钱的。就是我来把这本，比如我来给你讲一个知识啊，是这本书里的知识，就像刚才他说的啊，他给人一本书，这本书不值钱，但是他把这本书里的知识，他用他的话揉碎了讲给你听，然后讲给你听的时候呢，还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呢？人听东西通常会溜号，他能够用他讲的非常好的这种表达，这种有价值的输出，他能把你给留住，所以他认为知识的这个表达是值钱的， 就是他这种表达方式就挺值钱的。其实说了一特简单的事儿，把他给绕出来了。我觉得你像知识付费的那几个人，其实他们都是善于去价值输出，善于去共情，善于去表达， 对， 善于抓住别人。其实同样，大家都说这么一个事儿，那个道理就是那么一个道理， 对， 知识就是那么一个知识， 对。 那他表达出来，就有人愿意去买会员，去付费，是不是？ 特别对。哎，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还要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第二块哈，就是这个就今天要跟大家伙聊的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想成为你自己所在领域的专家的话，你需要什么知识系统？ 这个事儿呢，这个时间关系，可能我们说不了很多。 对，咱们先把这几个系统跟大家说一下。 哎，你先来， 好好， 你先来说一说几个系统。 对，先给大家亮干货哈。第一个呢是先精通一个小领域啊，就如果你想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专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系统？第一个啊，就是你先精通一个小领域。第二，构建自己的知识网络，是吧？还有就是知识的使用场景，这个用错了可不行。还有就是激活的知识才是你自己的，知识摆在书里面不是你自己的，你真正把它激活了，自己能够绘声绘色的讲出来去传达，这才是你自己的。所以说跟大家说，需要构建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系统，然后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 这个事儿呢，就是让我想起来这个书之外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啊。这本书叫《书都不会读，你还想成功》，好像是这么一名字。这是一个韩国人写的书。这个书对我影响也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想做就是阅读方面的培训啊，就想告诉那些啊，这个不读书的人啊，不爱读书的人啊，这个怎么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然后怎么通过阅读的习惯在一个短时间内，比如说一年半载这时间段内，然后能够转换自己的人生方向、人生走向。当时读到这，当时我会去找一些方法嘛，然后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哎，这个方法一下就出来了。这本书里讲的，韩国他专门有一批人是教人读书的，然后呢其中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背到家了，工作不顺，女朋友也吹了，什么什么都不顺，跟家里待着。这个时候呢，有一朋友就跟他说，哎，说你其实这个状态，哎呀，说应该去改变一下。他说我给你找个人吧，可以教你读书的。他说，哎，用这种方式呢，你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你就可以转变你的这种不好的状态。他将信将疑，后来他说我跟你约着，你们谈一谈。哎，就去了。去了那人就跟他设定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说，咱俩呀一块儿去买书去，一块儿去买书，你呢买30本书，3天读一本啊，因为你现在反正也在家待着没事嘛，3天读一本，买30本书，3天读一本，多少天？90天，3个月。干什么？就是要在这3个月里头帮你建立起一个你阅读的习惯，读书的习惯来。那这30本书什么书都行，但是一定是你最爱读的。你别说你买完之后你往这一搁，你为了显示啊，你看这个尼采啊，悲剧的诞生啊，我读尼采，其实你往这一搁你根本就不看，对吧？啊，扎拉苏斯拉如是说啊，我根本就不看，往那一搁。不要那种，就是你买回这30本书一定搁在一个你天天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呢每天去读，每天去读，3天读一本，90天把这30本书全读完。这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让你建立起阅读的习惯。我想了想啊，他这应该靠谱。为什么？我们经常说21天吧， 21天养成 一 个习惯， 会养成 一 个习惯。那他这要是3个月的话，肯定牢牢的养成了一个习惯了。第二阶段就是什么？说你选10本书，这10本书就是你下边你要去从事的一个什么领域、一个行业的相关的书。这个书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选，然后这个书选来之后，你要用1个礼拜读一本的这种速度把这10本书读完。1个礼拜读一本，读10本书，读下来多长时间？2个半月。 两个半月 读完这10本书，说你一定就会成为，就在这个阶段你一定会成为你这个领域的专家了。为什么？因为你选这10本书，我帮你去选的话，一定是什么有在你这个行业打基础的书，有你这个行业前沿的书，有你这个行业最成功的人士他写的书。你基本就把这个基础，然后这个榜样以及这个前沿你全都覆盖住了。然后第三个阶段不还剩10天吗？还剩下这个15天吗？还剩半个月吗？就是我帮你做的一个事儿，就是你从这10本书里你找一个作者，我帮你联系到这个作者，你去跟他见一面，跟他聊一聊。 就跟读书俱乐部一样，咱们一块儿来谈一谈。 就是他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举的例子是什么呢？他这个书基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从我的角度来说，从我的阅读 的了解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肯定是对的。尤其他第二个那个第二个所谓就是十本书砸，就是十本书把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成为专家的这个给砸瓷实了。当然不能说砸得特瓷实啊，但是呢我读完那个书之后，我特别问了我身边就不下几十个朋友，就是我说你读你这领域的书你读过十本吗？读过，都读过。什么时候读的？这上大学的时候啊。哦，不，大学不算，大学有的时候你要学一个，尤其你比如学理工科的，你肯定要学这个，对吧？ 那是课本。 哎，对，课本。我说就是你工作以后读你这方面书你读过多少。真的让我很吃惊，大部分人读，你比如说我是从事，比如如果说我是从事文秘的，我读过跟文秘相关的书不超过十本。 所以说启航提供了一个方法，如果你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你通过这样的一种阅读的方式，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捷径了。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的，刚才说这个一个你怎么构建自己知识系统的啊，它的 一个很好的实操 的 方法， 实操的方式 啊。 对对对对。 第二节还有几分钟，来看看燕林啊。燕林发了一段话，我觉得也挺有感触。他说我旅行群里有一位大拿，每次出行都是他一路订酒店呀，订餐厅，点餐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一行十多人大家都特满意，每个人都伸大拇指啊。这个人呢是公司做高级秘书的，我想说的是啊，看似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职位，但是他能够面面俱到，一个人满意容易，大家都满意那就不容易了，是经过各种场合各种历练得到的经验，这也是能力，这绝对是一个能力啊。 对 吧。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当做一个职场技能的话，那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办公室主任。对吧， 这是啊， 这不是高级秘书吗？ 这个， 对吧，对 对，这个，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岗位的话也是非常需要的啊。还有像彬彬有礼说了，做好上传下达的方式方法。秋风秋雨说， 会沟通， 对，会沟通，学习抗压，然后管理能力强，察言观色，我很多人都提到了关于沟通方面的哈，4586说的也是关于沟通的， 这个和我们所说的这个职场技能，那可能是我们今天设定的这个问题哈，稍微有点太大了，我没有说专业，没有说是专业力量、专业能力。他其实要从职场技能来说，他说这沟通其实是没问题的，好多 对，其实也没问题， 对，对对对， 这是属于职场技能， 对对对， 大家互动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我们其实希望给大家传播一些，能够成为领域专家的一些知识点啊，就是我们也是好心啊，这样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吧，然后在第三节的时候为大家带出的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书单。这几个书单呢其实也都是跟职场相关的，一会儿我们会把这几个书单拆解开来跟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梳理，下一节我们继续聊。 我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北京时间18: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今天你读书了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书，侃侃书，一起来拆拆书。启航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进入到第三节了，第三节是书单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图书，也希望大家说说您的职场书单啊，就是在职场上您觉得对您用处比较大的，对您有所启发的，您反复喜欢读的，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如果您还没有进入聊天室呢，方法很简单，打开听听 FM 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聊天室进入就可以了。如果在首页找不着呢，也可以直接在上方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动动您的小手啊，给我们节目点点赞啊，给我们的聊天室加加热啊，这样也让我们上一次首页，因为我们也是刚刚在这个时段，这个时段其实有很多非常火的节目啊，都是在晚高峰， 是是是，尤其上下班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下班的时候呢，可能各位就是更想听一些轻松的东西，是吧？ 什么什么吃喝呀，或者聊一些简单的话题呀。当然我们读书俱乐部呢，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书单来了啊，大家动动小手啊，因为最后我们排在点赞前三名的会送出听听 FM 7天的 VIP 体验卡。这个体验卡呢，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好吧，我们介绍几本书吧。 今天、刚才 咱们提到了专业的力量， 啊，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那本这个教别人读书的书，啊，这算是两本书，是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趴的啊，这第三环节的这个书单呢，我们是从刚才我们推荐的那本最主要的书啊，《专业的力量》里边来到的，就是提到的三本书，其中一本刚才我们已经作为问题提出来了啊，就是《孙子兵法》。但是因为《孙子兵法》大家都太熟了啊，这个作为中国人好像没有不知道《孙子兵法》的。 《孙子兵法》咱就不详说了， 不详说了。对，那在《专业的力量》里呢，还有两本书，我们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因为也比较有趣儿啊。一本书叫《怪诞行为学》，一本书叫《穷查理的宝典》。 嗯， 哎， 这个《怪诞行为学》呀，它可是一本畅销书啊！ 哎，上一版都畅销到50万了。 对， 我说你加了应该是， 而且是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嗯 啊，然后呢，《黑天鹅》作者也在推荐， 对，还有包括梁晓民先生，咱们的经济学家梁晓民先生联袂推荐的， 联袂推荐， 嗯嗯， 在这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应该说是长期占据畅销榜， 对对对， 嗯， 那这个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提几个问题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浪费在丰盛晚宴中的精致食物？这个我们经常有浪费，但 是 我们却会对一张打折的优惠餐券念念不忘。哎呀，这个，哎，我这有这么一餐券打折的，我得去吃了它去啊。那就是说，所以由这儿我们可以来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在生活中做各种决策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正在做出明智的、理性的选择，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其实涉及到了经济学的原理 啊。所以这个书当中呢，丹·艾瑞他是带我们，这本书的 作者 啊，丹·艾瑞带我们进入到经济学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就把您的之前的想法呀，就做了一个颠覆啊， 就认为我们是完全理性啊，认为我们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都是理性的，其实并不是。 其实无论您是在咖啡买咖啡啊，减肥啊，或者买一辆车，或者是您谈恋爱，就是你这个角色行为中可能带有各种非理性。 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啊，您这个能够浪费大餐，但是当有一张这个打折券在您这个兜里的时候，您老念念不忘，这是理性的吗？您只能说这非理性。 他就会找出存在于不同领域的这种行为和决策背后的各种力量。其实前两天有一新闻，我不知道启航有没有看啊，就是买了一辆这个宝马车，好贵的，结果呢，在停车场收费的时候不愿意交那10块钱 啊， 然后把人给撞了。 哦， 然后就后来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说他可以是吧， 是不是理性啊， 他可以买一辆那么贵的车，但是他这10块钱他是不愿意交的，是吧？他甚至还会把人给撞了。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啊，丹·艾瑞里，他想说的也就是，就像刚才红酒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这所谓这种应该叫非理性。他认为这种非理性才是人类的本能，是主宰人类行为和决策的一种隐形的力量， 隐性力量， 隐形的力量啊。但是这种啊，隐性的力量，但是这些非理性的行为呢，它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就这种非理性行为其实是有系统的，它是可以预测的。所以这一本啊，我们叫怪诞行为学，就是告诉大家你怎么去能预测这些非理性。那你要能预测的好的话，就像刚才朋友说的这个，说你开一辆宝马，你就不会为了10块钱这个你把人给定了，可能。 对啊，你这个锒铛入狱，何必呢，是吧？这个作者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好， 他是杜克大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教授啊，同时呢也是这所大学经济学院担任教职的啊，心理学的博士。他这个文章其实发在很多的知名媒体上，也写了一系列的畅销书，包括《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怪诞行为学二》《非理性的积极力量》，还有《怪诞行为学三》《非理性的你》，以及《怪诞行为学四》《诚实的真相》。能出续集，说明确实太畅销了。 对对对，就跟拍电影似的，你要拍出续集了，一定是因为前面那几部卖的不错。那我们呢也在想，怎么能够为大家把《怪诞行为学》这本书说得更通俗、更清晰一些。后来我们发现，哎，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对这本书的解读，哎，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呀，说这本《怪诞行为学》呢，是从这老罗那儿啊推荐得到的，在老罗的那本自传里头曾经提到过一个案例，就是说老罗在这个开办这个老罗英语的时候啊，一模一样的课程，他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什么呢？叫更好的收费方案，1580块钱，一种是标准收费方案，1280块钱。结果呢，前一种方案经常会遭到这客户的投诉和抱怨，就骂这个老罗啊，一样的课程怎么是这个收钱贵啊，这还贵好几百，贵300块钱，贵在哪儿了？老罗就说，哎，后来很偶然他看了这丹·艾瑞里的这个怪诞行为学，他从这里边呢取了一点经，就给用上了。他把刚才说这两种方案，一个更好的收费方案和一种标准收费方案给改了，名字给改了，叫什么呀？叫标准收费方案，这是1580那个，还有优惠收费方案，1280那个，还是价格没变。结果有趣的是，哎，前一个原来叫更好的收费方案，现在叫标准收费方案了，原来老被投诉，现在前一个方案几乎没有投诉他的了。老罗就说他也知道这是一种奸邪的好方法，就是知道是利用客户的非理性行为了啊， 真是。 但是呢，他想忍不住不用，他也不容易，所以他就索性就都告诉大家了啊。他认为，当然他也认为，他是旁敲了一笔，说他认为老罗的可爱之处也就在这儿啊。那他也因为老罗看了老罗的这个介绍，所以对这本书 有了兴趣，就买了一本。他说：“哎呀，他说这一读来感觉，哎呦，这书案例很多呀，读起来特别有趣儿啊，啊，这个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行为非常贴近。”他说：“读着读着，很多时候我都忍不住停下来，然后45度我仰头，我不想清空，我只想思考生活，思考生活什么呀？思考生活里我是不是也是这样非理性呢？”哎，那下边还有一例子，这例子他印象特别深的啊，他就是这个从书里摘的，嗯，摘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个叫经济学人的网站，这经济学人网站曾经推出了一个啊这个杂志的征订广告，这征订广告写的是什么呢？电子版杂志的征订广告，电子版每年59美元，印刷版每年125美元，电子版加印刷版套餐125美元。哎，这个他就觉得，哎，这经济学人这杂志这怎么这么蠢啊？说哪个傻子会买第二种方案呢？因为那第一种59，第二种125，第三种是把第一个和第二个加一块了，也是125。要这么看的话，哪个傻子会买第二种啊？ 这个还真做了一组实验， 哎， 他就是拿去啊，在学生当中做实验，分了两组，每组呢是100个人，一组如上情况，一组呢则拿掉了第二种方案。哎，结果就出来了，他稍感欣慰的低下了头。欣慰是因为他发现 学生里没有傻子， 没有傻子。但发现第一组情况是16人订电子版，84人订套餐，而第二种呢是68人订了电子版，只有32人订了套餐，所以他红了脸，低下了头。书中有一章说免费的代价哈，作者说其实赠品往往让我们花费更多。 哎，他这个他举的他是自己生活里的例子啊。他说啊，有一次他去这个长沙啊，去长沙啊，然后呢这个下了公交车之后要转车，不知道怎么坐车，他就在那晃荡晃荡，摇摇晃晃在那找呢。这时候有一推销东西的小伙子就过来了，说你去哪儿啊？他就跟他说我去哪儿哪儿。然后那小伙子说，嗯，我知道，我一会儿告诉你。然后就跟他说了，啊，咱今天这个认识了非常难得呀，如何如何，我送你个东西吧。然后就给他送了一包东西。然后这人就说我不要，说免费的，你免费的我也不要，说真不要钱，真不要钱我也不要。说这人就说我虽然当时我是急着要走，所以他虽然一再跟着啊，我也挺好奇他那是什么东西，但是还是坚持了节操，一直没搭理他。说现在想起来，这个对方用的应该就是免费这招。那假使说我接受了他那份免费的礼物，我肯定会不好意思马上就走。 对， 哎，不说最终会不会买他的东西，至少我会花点时间去听我可能不喜欢的宣传。 哎，我跟你说，免费真的是促使我们更多消费，就这样的案例真是挺多的。比如说公司周围商业街不少服装店啊，这个他都会常年摆着两个硕壮的音炮，劲爆的呼喊买一送一啊，快来看快来看啊，啊，大标写买一送二啊，是吧，大家听过吧，他都是录的哈。 嗯， 然后呢，哎，弄得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成了蹦迪了，摇着头啊，甩着外套，大声喊，来来来来，给我来3件，是吧？ 嗯嗯， 有人就有这样的冲动啊。 对对，他当然了，他也说了，他说书中啊，不仅仅是举了一些案例，还有一些分析。那这书的主旨讲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我们再砸一下啊，就是人是非理性的，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力量，诸如情绪啊、攀比啊、社会规范啊等等这些影响，从而使我们做出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呢，我们被它影响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和实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隐约的知道，只是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然后我们加以强烈的纠正而已。 哎，我跟你说，让你买东西这件事儿，真的是利用你的心理状态。咱先不说现在什么短视频呐、这些直播带货哈、因为他们这个套路真的是太深了。咱们就简简单单说，你去商场，你会发现，尤其是像什么奢侈品的店员，他有时候会采用那种激将法。本来你不太需要，结果降着降着，你就觉得不行，我这个攀比心上来了，咣叽，花好几千块钱 买了他那个东西。 哎，你看这个哥大爷在里边说这句话挺逗的啊。哥大爷说，感觉这打折优惠券有一种不花就是浪费的心理。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嗯嗯， 对，这四八五六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行，那我们继续再说第二本书啊，就是《穷查理宝典》。就刚才我们说这个穷查理，不是什么穷查理，就是这查理芒格啊。 哦，查理芒格 是谁的合伙人？ 是巴菲特的合伙人。 巴菲特的合伙人啊。 是 这个查理芒格不得了啊，他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院， 嗯， 先后做过律师、房地产开发、私募投资等等啊，做很多事儿全都是成就非凡啊。然后呢，在1978年的时候，他和巴菲特正式成了这个黄金搭档，然后缔造了神话啊。在每年的这个一个比较有名的公司年会上，他都会去讲他的这个投资理念和人生智慧，而且就是他的真的就用他的这个投资理念和人生智慧所产生的这种传奇到今天仍在继续。你像查理芒格1924年生的，到现在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应该还是在的吧， 这还是在 啊。对， 嗯， 那这本穷查理的宝典呢，就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介绍这个查理芒格投资学习和他人生心得的一本书，比较完整的收录了他的个人传记和他的这些20年来的公开演讲和媒体的访谈啊。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艺术家给他精心绘制了几十幅经典的插画， 嗯， 所以呢就是这本书不单是一个智慧大全，还有他的艺术性。 你想啊，1924年生人，咱们掐指一算都97岁了，对吧？97年的人生智慧精华，不仅仅是刚才启航所说的投资宝典，其实也是一个成长包括幸福的一个经验指南，不光是告诉你怎么去挣钱的事儿，有的时候还会告诉大家其实幸福的方法也不光是你有钱就可以的，对吧？ 嗯， 当然了，这里面会告诉你怎么摆脱迷茫，还有那种所谓的穷忙啊，穷忙活，一年忙到头，是吧？就跟那小白鼠似的，总是在这个圈里转悠转悠转悠，然后跳不出去，让你跳出思维的禁锢，用这种干净的方式在商业社会里走向成功啊！记住，是干净的方式啊。 那和上一本我们介绍《怪诞行文学》一样啊，我们在这一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一个网友的这个感受啊，他的感受来，从第三者的角度啊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网友说呢，说啊，这个查理芒格是投资界无人不知的传奇大佬啊，也是巴菲特的导师和人生合伙人。我去，他们把他说当成巴菲特的导师啊。他说这是当今最伟大的投资思想家呀。然后哎，话锋一转，这个网友说，赚钱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挑战，而如何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去赚钱，查理芒格就是集经验之大成者。那这本书呢，涵盖了查理独特的投资技巧和他的生活态度、心理知识等等方面的这种智慧和经验啊。他也引了一句话，他说引了几句话啊，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说我这辈子遇见的聪明人（括号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括回来）没有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哎， 这句话其实大家经常听说。 对，但是 一个是他，另外一个是 比尔盖茨，是不是？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你看每年他都会拿出他阅读的书单来， 而且他会自己跑到一个小岛、小木屋，然后专门有10天8天就是阅读。 哦， 嗯， 哦，所以真是就是我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啊，查理芒格说的啊，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说，我这辈子遇见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 嗯。 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呀，朋友们，哎，这个，其实您和我们读书俱乐部结缘，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机遇啊！哈哈，在我们的陪伴下，赶紧读起来吧， 赶紧读书。其实他说的一些话，我觉着真是挺有道理， 嗯。 咱们推荐这个书，咱们不是说随便找一本书，是我们至少感同身受，是吧？你包括他里边说的话，说别兜售你自己都不会购买的东西， 嗯。 这个也是告诉你，你自己都不会去买，你在直播中你就兜售，早晚你得吃亏，是吧？ 别为你不尊敬和钦佩的人工作，只跟你喜欢的人同事。 嗯，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个令人受益匪浅的金句啊，我们下边就一句一句的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在说的过程里呢，我和红酒可能会插入一些就是我们的感受，然后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朋友们啊，然后您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上也把您认为您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的这个话然后发上来，然后跟我们来互动。 好， 比如说、 这个、 嗯，您说 4856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这是给我们节目做广告呢。走过路过您就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就可以了。 哎，哥大爷这句话，哥大爷老有金句，我发现。 嗯， 哥大爷说阅读改变人生轨迹，没错啊， 太对了。 我们上半时段说的那个韩国的那本书里讲到的那个啊，书都不会读你还想成功，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通过阅读在半年的时间他就可以改变轨迹。虽然我没有直接的操作过这个事儿啊，但是呢，从我过往的这么多年的十几年的阅读推广经验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可以做成的，没有问题。 对， 但是呢，它肯定会有什么，就是，为什么它会有在韩国会有这样专门辅导别人读书的人？就是自己，如果你去读书的话，很多时候有可能你就会被。会被一些什么呀？会被一些莺声燕语，会被一些这个叫什么五光十色吸引。然后呢，你可能坐这读了一会儿之后，你就会被吸引出去了。 嗯 啊，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陪伴你读书，能够督促你读书，能够引领你读书的话，那你会把这个事儿一直能继续下去。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老罗在他那本自传里也提到了，他怎么能够具备。他好像我印象里他没有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文凭，但是他怎么能够在新东方讲课呢？就是他在香山吧，还是在哪儿，反正是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山里，他闭关了一年多。 嗯 啊，然后他怎么能够让他自己一直不受这个灯红酒绿的诱惑呢？他说他买了好像是几十本还是上百本的这种励志书，每当他要背单词背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抄起一本励志书来看。看完之后马上跟打了鸡血一样，然后开始夸夸夸背单词啊，然后背到一定的时候又受不了了，又要迈不出去的时候，然后又抄起一本励志书来看、啊、 你看这书就相当于监督你的一个好朋友， 对， 时时提醒你、啊、 是是是、 啊、本身这个书中的作者他也是把自己的精髓写在了书本上啊、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跟他交流一下。 那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查理芒格的一些金句在这本书里的。 嗯， 比如这句，所有聪明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获得比你付出更多的东西。你必须先评估一个企业的价值，然后才能评估它股票的价值。 嗯， 哎， 还有这句，你需要的不是大量的行动，而是大量的耐心。你必须坚持原则，等到机会来临，你就用力去抓住它们。这个说给很多股民的 啊，对啊，不，确实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自己不炒股。我们家里呢，是我爱人他尤其我岳母，他一直在这个做股票啊。我是不太了解，但是我听很多我周边的朋友同事他们在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不知道了，十几年前的时候，很多人在炒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频繁的买进买出。 都交了手续费了，而且自己总看那些 K 线图，觉得自己是技术大拿。真的，我就是奉劝这些朋友啊，反正我周边操作短线没一个长期赚钱的。咱们以这个5到10年为例吧。 哦， 短线有可能在短期内赚，最终还得赔进去。 哦，那你看看他后边这个，其实对刚才你的那句话有一个解答。他说，我想说说怎样才能培养那种毫不焦躁的持有股票的性情。光靠性格是不行的，你需要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拥有大量的求知欲望。 嗯，你看啊，就是无论他也好还是巴菲特也好，他们第一个是看大势。 对， 你比方说他当时入主比亚迪，那个时候其实挺早的、 嗯、 那时候还没有人关注新能源车呢，但是呢你要忍受可能95%的时间他都是在起起伏伏，甚至一直在下跌。如果你能认识到它的价值，在最后可能就是去年一年的时间，好像涨了5倍吧。 你看看，所以你看他这其中有这么句话，就有点意思。他说，股票有点像伦勃朗的画作，著名的画家了，伦勃朗的画作，人们购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价格一直都在上涨。 嗯， 其实这就是 价值的问题，我觉得，对吧？ 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原则设定，他说现在风气是只要能赚到钱，什么都可以卖，你能把东西卖掉，你就是道德高尚，但这个标准可是不够的啊，因为他也批评了这样一个标准， 嗯， 是吧？ 他后边还有跟着了一句，他说。如果哎呀，这个可能会造成大家伙的一些不适啊，对不起啊。如果你把葡萄干和大便搅在一起，你得到的仍然是大便。 但这是一个道理啊， 这是个道理， 这确实是一个道理啊。再说说他的金句哈， 嗯， 他说关于学习与思维， 嗯， 和已逝的伟人交朋友，这听起来很好玩儿。但如果你确实在生活中与那些有杰出思想的已逝的伟人成为朋友，那我认为你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得到更好的教育，是吧？这种方法比简单的给出一些基本概念要好得多。 哎呀，这个往回说，又说到我们的阅读， 阅 读书了， 很重要 啊。就是很多人说啊，我要获得一些知识，获得一些这个经验，我为什么非要读书呢？我现在在网上，我看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人讲课， 嗯 啊，然后我看一些，甚至我看一些电视剧， 嗯， 尤其是那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想走这个什么就坦途的啊，我看一些这个古代的，比如说康熙大帝什么的啊，这个乾隆皇帝 历史电视剧、 啊、历史电视剧，我都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计谋等等这种啊。实际上呢，后来是我忘了是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学到的这些东西吧，实际上就是你觉得你出去了，但实际它还是在你的周边， 嗯， 就是你还是陷在你周边这个环境里没出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想想，你读书相当于什么？你读苏格拉底，你读孔子，相当于你认识了苏格拉底和孔子， 对， 他是你的朋友，或者说他是和你能够，他是你的老师。如果你不读这些人，你读的全是你身边上的一些事儿的话，那这些人能带给你苏格拉底和孔子带给你的东西吗？是很难带给你的。即便他们能带给你，他们说我也转述苏格拉底，我转述孔子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他嚼了一遍的膜再给你。那种膜，实话说，他可能把他自己该吸收的营养已经吸收掉了，他告诉你的未见得能适合你。 对，所以咱们经常会说，你读一读原著。是吧？你读一读这些大部头的东西，留出一大块的时间，真正当你啃下来之后，那个爽感，那叫什么？内啡肽是吧？ 内啡肽， 不是多巴胺了啊，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要总是吸收那些咀嚼课程、咀嚼文化，是吧？我觉着，当然这个说的有点，哎呀，不符合现在的潮流，是吧？ 时间关系，我再说最后一句吧。他最后一句他说的是，我们赚钱靠的是记住浅显的，而不是掌握深奥的。我们从来不去试图成为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持续试图别变成蠢货。久而久之，我们这种人便能获得非常大的优势。这话说的太好了。 嗯，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们开始都会试图去成为一个聪明人，但实际从查理芒格来说的就是，你不要去试图成为聪明人，你只需要让你别成为蠢货就行了，这是有智慧的话。 激情和天分哪个更重要呢？伯克希尔充满了对他们自己事业特别有的这种激情啊。 他说， 激情比头脑的能力 更加 重要。哎，这也是他的一个观点啊，一直保持这种激情，保持这种学习的热情非常的重要。 其实后边还有好多要跟大家伙说的呢哈，但时间已经到了吧， 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第三节就先给大家推荐到这里。这两本书的名字启航再说一下吧。 一个叫穷查理宝典，一本叫怪诞行为学， 当然还有一本叫做孙子兵法，这个我觉得您更应该读一读，只不过因为太熟了，我们就不再去讲解了啊。大家呢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给我们继续增加热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选出三位啊，选出三位送给您听听 FM 啊，价值万元的这种畅听卡啊，包括我们的这些有声书什么的全可以听。在第四节， 我们会为大家送出一本有声书导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啊，大家一会儿听了就知道了，也确实被拍成影视作品，电影电视剧都有，但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有声书。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今天你读书了吗？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文化盛宴。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第四节呢，是听听 FM 的有声书导听。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呢，有众多非常优质的有声书内容。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有声书叫做《杜拉拉升职记》。《杜拉拉升职记》呢，是著名作家李可的长篇小说啊，是他的代表作，也号称是职场的成长必读书。从2008年1月第一次出版到现在，应该是印刷了无数次了。很多人都说过啊，真的是在大型外企职场干过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呀，很真实啊。而且呢，很多企业家都是让自己的孩子去看。读书俱乐部其实也曾经连线过作者李可啊，李可也是很神秘啊，我也没有见过啊，只是听过他的声音。他也是著名学校的这名校的本科毕业，十多年的外企生涯，职业经理人，也从事过销售和人力资源的工作。话剧版的《杜拉拉升职记》的主演姚晨曾经说过，说我和杜拉拉的经历很相似，都是灰姑娘，靠着命运的眷顾和自己的努力，逐步会得到认可的。杜拉拉的内容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吧。 还是说， 那我们还是说说吧，启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就是。这个杜拉拉他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了哈，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但是受过较好的教育。他毕业以后呢，差不多有十年这个职场的生涯，经历了国企、民企和外企，然后他从一个朴实的这个销售助理，成长成为专业干练的一个 HR 的经理，见识了各种职场变迁，也经历了各种职场的磨练啊。虽然呢，他是一个靠自我奋斗成功的普通人，但是他的故事比很多天才的传奇更值得我们参考。那有人说，这个《杜拉拉升职记》不仅是精彩的职场小说，更是分享职场经验的实用读物，尤其是初入职场啊，这个怎么立足，然后怎么进入管理阶层等等这些秘诀，包括如何能做到这个明智的跳槽，怎么过上理想人生啊，等等吧，就是。杜拉拉能带你啊领悟职场人生的晋级法则啊，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挑这本书啊作为第四环节的这个有声书的这么一个依据。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任何一本书我们都不能从单纯的一个角度去读或者去看或者去听， 对， 其实里边也会蕴含很多人生的智慧。 我们挑选几个片段哈，第一个片段呢，其实也是很多女性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面对职场性骚扰应该怎么办。 杜拉拉， 南方女子，姿色中上。大学毕业那年，拉拉20出头，先在国营单位工作了一年，就辞职跑到珠三角，进了一家做汽车配件的民营企业，任职业务员。公司的效益不错，老板胡阿发被当地镇政府树为农民企业家的旗帜。其实阿发最恨人家管他叫农民企业家，偏偏媒体和有关部门不知趣儿，但凡和乡镇企业或者农民企业家扯得上的，就要把他这面旗帜迎风招展一番。江湖传说胡阿发和读书人有仇，他不管需要不需要，收罗了一堆的大学生到他的厂子里，报酬还算付得不错，厂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颇说得过去。但是人家来了不多久，他就要开始在精神上折磨人家，特别要是碰上个名牌大学毕业又模样体面的，这种折磨更是要加倍了。看在报酬不错的份上，不少人选择了忍着。拉拉干活还是舍得下力气，对公司的活计忠心耿耿的傻干，老板阿发见了心中欢喜，他觉得要赏脸，就把拉拉叫到办公桌前，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唾沫星子都要喷到站在办公桌对面的拉拉的脸上了，口又臭，足足喷了2个小时也不见停。从米粉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说到自己拉板车的故事。板车你知道吗？胡总我自己拉。拉拉觉得自己挺聪明，找个由头从大写字台的正面转到侧面，好避开口臭的袭击。一气儿站了2钟头，拉拉少不得2脚轮流倒班支撑身体的重心。因为缺乏锻炼，到后来惊累的脸都涨红了。阿发看了，忽然拉过拉拉的小手，用自己熊掌一样的手使劲儿地往台子底下拽。拉拉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这好事儿，他连连地提醒着阿发：“胡总，这叫人看见了不好。”阿发一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面并不放手。拉拉，你太可爱了，我被你感动了。拉拉觉得阿发感动2个字用得不通，他还算有点临危不惧的小胆识，陪笑着：胡总，我有男朋友。阿发不理拉拉的茬儿。拉拉，你并不漂亮，你知道吗？拉拉赶紧自我检讨，没错，真的，我皮肤太黑，而且太瘦了。阿发努着肥胖的下巴， 就是。 拉拉劝说着，胡总，所以啊，您把我的手给放开呀。阿发委屈地说：“ 拉拉，你把我胡总当成随便的人了吗？你要知道。”多少女的要勾引胡总，胡总都不理他们呢。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俩都 听 得 听入神了， 入神了， 没意思了，要马上完了。 就是这个演播者是小曾。 哦，小曾，哎呦，我觉得他那个 也是一个朋友啊， 对对对，我觉得他那个就是那个角色扮演的真好，用声音的角色扮演。 你看刚才你都笑了， 我笑了，我笑2次，就是尤其是他扮演那个阿发那个角色， 对， 就那个嘴脸啊呼之欲出，用声音扮演那个角色，阿发呼之欲出， 真的是呼之欲出哈。你看啊，就是他这里面讲到了这个面对职场性骚扰的时候，有一个招式叫装傻充愣，以退为进，是吧？ 对对对， 那个。叫阿发，胡阿发，用脚呢在下面是吧，触到了拉拉的脚背，拉拉马上把脚抽回来，假笑道：“ 啊，胡总，不好意思啊，我乱伸脚碰到您了， 你看看 是吧？就 这个， 他说很多事情不一定非得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 就是拿起来啪伸出来就一大嘴巴这种， 抖音上看的是吧？就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让自己陷入一种难堪之中。因此他的做法挺高明，是吧？ 嗯、 而且乐观的想，这样比较得体的处理可能会让这个老板自省，从而停止类似的行动啊。我说第一次的时候哈、啊， 哎。 也不能总这样啊！ 对对对，那当然还有招式二啊，招式二呢总结出来就叫当断则断，绝不妥协。 嗯 啊，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拉拉在这个女孩啊夏红打电话，模仿胡阿发这个口吻来羞辱她之后，她决定她是果断的辞职啊。 嗯、 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这个悟到一个什么，就是其实啊。灵活的处事方法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些无药可救的人来说，比如说阿发同志啊，你是没办法用君子之道的，在有些方面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尤其是当这个薪水和良心没有办法兼有的时候，就应该和拉拉一样，果断的你去辞职，把自己从那个焦虑不安的处境中 解救出 来，解救出来 啊，拯救出来，当断则断、啊、 没错没错。 接下来我们再听下一段哈、啊，这个新人接到棘手的任务。究竟该怎么办嘞？ 的 CEO 要来华访问，一时间准备接驾成了各部门的头等大事儿。在接驾的项目中，向来低调而相对不重要的行政部有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 CEO 来华之前完成对 DB 中国总部所在地上海办的装修。李斯特接到指令，就问玫瑰这需要准备多少预算。玫瑰说450万。李斯特便报告何好德以及分管财务的中文名字叫科必德的说，大约需要准备450万。何好德追问李斯特说，你们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个项目？李斯特把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转问了玫瑰，玫瑰说是6个月。于是李斯特照着学给何好德说是6个月。何好德痛快地说 OK， 就6个月。李斯特和玫瑰谈话，告诉他怕他忙不过来，建议调拉拉过来协助他。玫瑰不动声色地连声道谢。李斯特又亲自给拉拉打电话，告诉拉拉，公司决定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调他到总部来协助玫瑰，他可以趁此机会学习大项目的管理经验。拉拉平时难得轮到和李斯特讲话，金帆老板亲自给他打电话，让他受宠若惊，当下觉得李斯特所言极是，回家便匆匆打点行李，周末都不过了。拉拉到上海的当天，玫瑰找李斯特谈话，说她怀孕了，并有严重的先兆流产，需卧床休息3个月。她已30有2，婚后一直怀孕困难，原以为后代无望，不期竟然怀上了。玫瑰一面说，一面眼里泪光婆娑。李斯特望着那张医院开出的假条，头顿时大了2号。李斯特感到很为难，像 DB 这样专业的大公司，向来倡导生活工作的平衡，生活工作两平衡的口号就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李斯特不可能让玫瑰冒着流产的危险来上班。另一方面，DB 在人头的控制上也是典型的大型欧美企业的做派，非常严格。玫瑰还在职，这个经理的位置并没有腾出来，他李斯特就没有名额来另外招一个经理。而李斯特本人对这类项目并不熟悉，他非常急需一个专业而敬业的行政经理来主管这个项目。李斯特盘算了半天，行政团队现在唯一有可能顶上来的就只有拉拉了，而他对拉拉并没有信心。管理这样一个大项目，不仅要专业敬业，项目负责人还需要和很多高级别的人打交道，李斯特觉得拉拉 还太嫩。 嗯，杜拉拉进入了 DB 公司行政部啊，继而就接到了公司装修这样一个任务。上次玫瑰在没有任何交接的情况下，以怀孕为由休假了，啊，将这个装修工作的一堆乱摊子交给了刚刚成为行政助理的杜拉拉。那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他遇到了哪些难题呢？我们一起再来听一下。 DB 总部的装修对拉拉来说的确是个巨大的挑战，从办公室租约的续签到装修商的档次，无一不需要大费脑筋。不过对于拉拉的勤奋，总裁何好德是看在眼里的。何好德是个勤奋的总裁，晚上九点后下班对于他来说是常事儿。一天晚上他下班之前远远地望到拉拉又在加班，于是何好德轻轻地招呼了一声，拉拉才发现大老板就站在面前，赶紧站了起来。何好德微笑着邀请拉拉去自己的办公室谈谈，拉拉受宠若惊地赶紧跟上了高大的何好德。何好德问拉拉有什么困难，拉拉就直接说了费用的难处，并趁机提出了想减少经理房的思路。何好德问他和李斯特谈过这个想法没有，拉拉说谈过，因为这个做法会影响到不少中级经理和一线经理，李斯特希望能想到别的更合适的办法。听到这儿，何好德微笑着说，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对不对？ 嗯，对的。何好德估计到李斯特怕得罪人又不敢做决定，他迅速地在心中权衡了一下，告诉拉拉， 那么我明天先和李斯特和科必德沟通一下，马上在管理层例会上让各部门的头讨论你的提议。 拉拉离开了何好德的办公室，离开之前何好德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说， 拉拉，如果我能做什么让我知道。 拉拉感到很温暖。由于总裁何好德和财务 VP 科必德的支持，拉拉的提议被管理层采纳了。拉拉虽然获得了何好德的支持，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比如那些失去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的经理，有的就对他很没有好生气。有一个修养差些的瞅个机会拍着桌子问拉拉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看人摆菜碟儿。拉拉气结，只得耐心地解释自己并没有看人摆菜碟。DB 中国总监级别以上的有20来位，都不是好伺候的。大客户部的销售总监王伟，他是个少年得志的主，难免傲慢。王伟接到何好德的电话，赶到现场看了看，和手底下几个经理谈了几句之后说， 我们部门今天有重要的活动，没有人手，行政部找人来帮我们打包吧。 拉拉恳切地说，你们如果人手不够，我可以找搬家公司派人来协助你们打包，你们的人呢，在每个箱子的贴纸上写上部门和姓名就可以了。王伟无动于衷地坚持， 由你们行政部派人指挥打包就行了，他们包好后，行政部帮着在贴纸上填一填部门和姓名吧。 拉拉心说，这儿几百号人呢，行政部就4个人，还得履行日常的职责，我上哪里找人帮您指挥打包还带填贴纸啊，您这不是刁难我吗？他想，我今天如果不制服这个部门，那谁都可以不听我的指挥了，我还怎么做这个项目？想明白自己没有退路之后，拉拉横下了一条心，强硬地对王伟说， 项目的工期太紧，半天我也是要争的。不好意思 David， 今天的搬家安排事先开会和各部门都已经协调好了，你们部门也是同意了这个计划的，到下午6点钟这一半的场地就得清场，时间一到，这边所有没有打包的东西都会被当成是各部门不要的东西清走，而且电话和电脑网络也会被卡断，为了不影响大家明天的办公，也避免有用的东西被当成垃圾清走，真的要请各部门抓紧打包好有用的东西。说完，拉拉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 王伟一时愣在了原地，不知道怎么办好。在一堆等着看好戏的员工面前，他颇有些下不来台。 有声书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听的哈。 这个郭大爷在我们的听天 FM 的平台上又夸了，他说这书读的阴阳顿挫，停顿和停顿时间时长真是绝了。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专业。 哎，是啊，确实很多人都听得入迷了哈。杜拉拉呢其实带给我们很多职场的启示。 对， 尽管它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书了哈。 尤其像刚才我们放的这两段哈，我觉得我说第一段吧。 好， 第一段我对第一段的那个玫瑰的那个还印象挺深的。其实这个玫瑰啊，我觉得挺愚蠢的。愚蠢在哪儿呢？你想想，就是在大 boss 要来视察的这节骨眼上，他说他怀孕了，然后他撂挑子了。这个时候让别人头疼啊！刚才不说那领导脑子都大两圈嘛，对吧？然后他其实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想的是等别人把这活干完了，然后他过来，他抢个功劳， 对，摘果子。 哎，摘果子。他以为这个领导是看不出来的，但其实通常这样。反正在我过往的这个看一些书也好啊，剧也好啊，我看到的这些里边，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往你认为别人蠢的人，你最终发现其实蠢的是自己。 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更蠢的，就是在这本书里，如果您读过的话，或者您听到我们听天 FM 这个杜拉拉升职记这本书啊，听完了您就会发现，就是其实玫瑰还在他离职以后，他同时在背后鼓动杜拉拉也跳槽，然后要给他这个前老板造成无人可用的这种难堪。哎呀，你要真这么做的话，你得知道，其实通常一个行业就是叫什么，就那么大。山不转水转，是吧？你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你早晚都会被别人知道的。所以他这种做法典型的自毁前程啊，典型的。 真是这样，真是聪明的领导其实不仅懂得维持跟上司的关系啊，你还得懂得笼络下属。你要知道，或许这个上司是决定你升职加薪的关键人物，但是啊，工作中你的下属是否真心卖力干呀，也实实在在影响着你的 KPI 啊，是这道理吧？ 对。哎，刚才你知道我听的时候还听到了一词儿，看人摆菜碟儿，其实就跟刚才我们在介绍那本《专业的力量》的时候哈，我们说了一个叫见人下菜吧，是吧？ 对， 哎，就是说见人见什么说什么话。那在这本书里，在《杜拉拉升职记》里头，其实呢是也是把这句话当成了这个一个贬义词来说的，但实际在《专业的力量》那本书里呢，看人下菜碟儿其实还是一个。不能说是褒义词，但起码是一个中性词。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技能角度来解释的，对吧？就是说，你对于一个专业的人来说，你跟一个专业的人沟通的时候，你其实你说术语啊，说大家伙都了解、都明白的话，可以让这个沟通的效率瞬间高起来。你要跟一个不懂你这个专业方面的人聊的话，你其实你说的越通俗越好，所以这还是一个看人下菜碟的事儿。 对，其实刚刚大家讲到了一个情商哈，其实在《杜拉拉升职记》啊，就是这样一个有声书里面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一节呢是给大家推荐听听 FM 上的有声书，您在听听 FM 上面搜索《杜拉拉升职记》就可以听它的全版了。我们今天呢只是。是吧？这个把其中的一些小片段， 对对 啊，整个这个书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您打开听听 FM， 然后您搜索一下《杜拉拉升职记》啊，当然您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还有更多的有声书、精彩的片段、精彩的全集送给你。我再讲一个哈，时间不多了，就《杜拉拉升职记》，你去听听 FM 上听，它里面还有一个小角色叫帕米拉。在杜拉拉手下实习了3个月，最后被杜拉拉给炒掉了。这女孩很聪明，做事也条理，有清，也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不过她的问题呢，有点就像刚才燕林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她往往是什么呢？目空一切，看不起人，是吧？她对杜拉拉的轻视是赤裸裸写在脸上。你说你小姑娘来实习，地位还不稳呢，你就挑衅领导的权威，是吧？她就是想走捷径，而且呢在领导面前抖机灵，越过杜拉拉直接找到总裁交流。 哎，大忌讳， 是吧？你这就威胁到你上司的职业安全了，这是一个什么叫做职场大忌，对吧？ 对。 所以呢还而且他还公报私仇，利用那么一点点的职权 是吧？自己做不到的事儿要下属去做，明摆了逼着别人，是吧？不必要的加班，最终呢，折腾的助理是鸡飞狗跳，怒气冲天，是吧？不幸被领导还知道了，就你扣掉了最开始的这种什么呢？印象分。 这个就是我们用民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好嘞，我们的场控啊，把咱们点赞最勤快的三位啊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我来宣布一下，你们获得的是听听 FM 提供的啊价值上万元的可以收听我们有声内容的畅听卡啊，七天可以免费听，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大家呢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年呢是一个改版， 哎， 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对， 往年我们都是读一本书， 哎， 或者说介绍一位作者，但是今天呢包括今 今年 我们是第一个小时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 对， 然后在第三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书单，第四节分享听听 FM 上的有声书。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也做了一个尝试，就是第二环节里头，我们这个话题引出的这本书之后，我们在第三环节这个书单里，我们是把这个第一本书里涉及到的书变成了书单推荐给大家了。 嗯，好，感谢萤火虫，感谢骑着乌龟找那什么，啊，还有这位燕林，感谢这三位你们的小手啊，谢谢你们对节目的支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是我的搭档立新带给大家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也是非常精心的准备，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选择放弃，即使再回